这场未任性的结局，像身上地缺般远路，在灰暗里漆黑中那个美梦，从镜里看不到的一份阵痛，你像红尘路过一样惨重。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红》，应该算是一张拥有着坦荡恣意和孤独灵魂的唱片。从此之后，张国荣真正开始了属于他的音乐时代。《红》的意义不单单在于张国荣个人音乐生涯的转弯，更加为香港乐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之作。这张专辑是由林夕来包办整张唱片的词作，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主题曲是由张国荣本人亲自作曲，曲子里面有一种舒缓和神秘的感觉，带有一些古典的味道，但是却又是时尚的，充满了想象的空间。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由莫文蔚翻唱。 你眼火更吸引，摩擦一刹火花般星光迷人，你得到了的都着紧，比暗恋更黑暗，比过心碎不安走更想等不可预计的余音，如果可以泪落，谁情愿闪躲？如果可以快乐，谁情愿忘掉什么？或者口分寸不想跑前人比，寂寞人寂不到气，难共处，仍有权去侵境，信不过感情。情未埋怨才唱我情，或者偷心要先去偷情，为了单一个愉快嘴脸，能留那片好风景才好应命，才不再需要突发性情。火花比星光迷人，你得到了的更逼真，比暗恋更黑暗，比个心碎不安早更信任，等不可预计的遥远，如果可以泪落，谁情愿闪躲？情愿忘掉什么，或者口欢算不算偷情，亦比寂寞人寂得高兴，难共处仍有权去憧憬，信不过感情从未谋面上谈爱情，或者偷心要先去偷情，为了拣一个愉快罪名，能留那片好风景才去认命，才不再需要得如果可以泪落，谁情愿闪躲？如果可以快乐，谁愿意抛弃了什么？或者算不上偷情，亦比寂寞人值得高兴，难共处仍有权去憧憬，信不过感情从未谋面才像爱情，或者偷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李玟。从1994年出道一直到现在，在很多人的心中，李玟一直是一个被低估的歌手。在外人眼中，她是一个拥有性感身材的女人，在听歌的人眼中，她的成功来自于她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大量优质的和声的歌曲。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李玟的唱功才是她成功的关键所在。她虽然不像张惠妹拥有一副天生就是歌手的好嗓子，但是她的成功更加像林忆莲，是靠后天的自身的努力以及悟性，还有良好的制作团队。 听见星星叹息，用寂寞的语气的雨，是否放弃日夜追寻风的动机，心事不停累积，

说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勇敢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不停转动，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 体贴温柔，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